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为了让专业运动员能够赛出更好的成绩，达到最快的冰垒要求，国家速滑馆可以说是集合了中国的智慧，也包括工人辛勤的汗水。国家速滑馆冰面的整体温度保持在-9.5度左右，保证冰面的最佳状态，但是其他区域的温度能够达到18度，冬天在场馆内穿着羽绒服甚至觉得有些热。实际上整个场馆实现了分区域的温度控制，未来您来到场馆内看比赛，不用穿着军大衣，也不用带着厚棉被，轻松上阵，国家速滑馆能给您最舒适的观看比赛的环境。接下来我们为听众介绍一下国家速滑馆的第三大亮点，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钢结构的天幕。国家速滑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采用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钢结构的场馆。这么长的专业名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吴晓楠说， 它首先呢是南北和东西有分稳定锁和这个承重锁，这拉起来之后绷好了，这是咱们的屋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如此大能够扣在我们12000平米冰面上面的这个天似穹庐的这么大一个无梁无柱的空间。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天幕呢？都靠这个正交的这个承重锁和稳定锁把它拉起来，但是呢又是马鞍型，大家都骑过马，马鞍两头高，两边在腿下低。我们的场馆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弧度，南北其实下探到17米，东西上翘到33米，这个弧度呢实际上是有它专门设计的，其功效呢我认为第一，有利于整个场馆的保温，速滑馆不宜太高太大，但是又要满足我们奥运的比赛需要。你看大家看到12000座位，现在我们已经安好了，这个座位是不是也蛮有特色的这个那么这些座位呢在东西两侧更多，满足了奥运的观赛需要和标准观众席的这种需要，所以12000观众席，这样东西上翘，这样就形成了整个我们这个马鞍型的这个屋顶的锁网。那用锁网恰恰是最节约钢材。 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正交马鞍型锁网钢结构它的特点以及它的亮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